天最好的一天，就是我们今天的起步歌。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上，好多朋友都提醒千纯哈，说今天立春了。是的，立春是农历24节气的第一个节气，也是我们中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立就是开始的意思，所以立春就是春天到了。立春迎春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天我们应该吃点春饼、萝卜还有春卷等等，是不是？那在今天祝大家都吃好喝好聚好，来听 Sunny Day 苏慧伦。 感觉吹向我的微风，闭上双眼，有你牵着我，两个人面对面在笑着，雨后天晴了，你快不快乐？身边每一分每一秒，赤着脚飞到了原点，我不怕困难出现在眼前。Oh Sunny Day， 陪着我不停往前飞，一直是我期待出现的情节。奔向你的怀抱，不掉眼泪，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好。Oh Sunny Day， 幸福紧靠在我肩膀。身边每一分每一秒，赤着脚飞到了原点，我不怕困难出现在眼前。 Oh Sunny Day， 陪着我不停往前飞，一直是我期待出现的情节。奔向你的怀抱，不掉眼泪，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好。 Oh Sunny Day， 幸福紧靠在我肩膀，耳边传来的是 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扫一扫，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爸开一瓶，一开 real 几杯酒，瓶瓶能把红包赢。今年和 real 把您过年轻。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2月2日至21日，这里不仅有年味十足的新春市集和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Jenny Jackson All For You。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今天立春啊，但是虽然立春以后天气开始转暖，但是因为北方冷空气活动很频繁，天气变得乍暖还寒，反复无常，所以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知道吧？穿得少还有不吃早饭，这些可都是坏习惯，要戒掉哦。来听李玖哲，坏习惯。 你爱的歌不再听了，写在我心里啊，你爱的颜色我该忘的，偏偏又选了。我开始怀疑你没离开，否则太奇怪，睡觉吃饭从我的习惯都证明你存在。你是坏习惯，我戒不断，我的心不停循环，我犯了又犯，像个笨蛋，这世界一片混乱，爱已走散，忘记太难，但会习惯。你的生日我不清楚了，但我却还记得，你悲伤快乐我不参加了，是怀疑你没离开，否则太奇怪，睡觉吃饭从我的习惯都证明 习惯，戒不断。 Sam Smith， 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昨天有在节目里唱歌，有朋友说哇，千醇唱歌好好听，其实并不想听到这样的夸奖，打开话筒来唱歌只不过是为了赶走寂寞。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人驾车在路上的朋友啊，是不是跟我一样会偶尔哼两句，因为一个人的空间确实太冷清了。 那天醒来忽然盛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怕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你心的小小 信公众账号上承诺说，我在唱巴黎的歌都是我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录的。真的可以这样一心二用吗？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这里是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Go 就来自加拿大小巨肺啊 ，Alessia Cara， 刚才也是在第六世界格莱美最佳新人奖的获得者，我们要恭喜他。时间来到了8:27，送上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请出杨子姗，给我一个吻。

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北京时间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啊，最近阿娇打开微博接受粉丝祝福，自己订婚了，就算是个路人，我觉得也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吧。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理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 程程说就知道你要开嗓，然后杨宁在微信后台说啊，我的这个嗓子可都是我开车的时候练出来的，那我就在直播间练出来的。 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 这时呢，第一首歌是来自 Trinks 下一站天后。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想求一份惺惺相惜的感情，想要一个很安稳安心的托付，那阿娇在感情里是有伤口的，那找一个会爱人的医生，想来是要治愈他万年心里的疤痕，说不定还有活血化瘀，还有延年益寿的功效。总之我们祝他有一个美妙生活。 好多不够小心，嘴巴多，只要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朋友好多不够社交，网路多，感情丰富泛滥又深出规模， 怎么好意思不快活，抱着 美妙生活，这样一个祝福不只送给阿娇，也送给所有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你，好吗？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了。想要查询今天的歌单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车道。 谢谢。 牺牲的亢奋，公正无私的法律变身，善良用得到造人，生灵涂炭的结局是否是种巧合的缘分。奇谋哦，清楚区别我们身上流的血哦，清楚他们高超演技的成功哦，清楚区别我们汗水和眼泪哦，清楚他们伟大深远的奇谋哦，清楚区别我们身上流的血哦，清楚他们高超演技的成功哦，清楚区别我们汗水和眼泪。夏天他出错了不准备，自己犯错， 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啊，分别是来自 Dua Lipa featuring My Girl Lost in Your Light， 苏打绿的御花园，以及耳边听闻的 Bon Jovi Have a Nice Day 啊，这首歌应该很熟了哈，大家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在今天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上，春卷这个词真的是刷屏了哈，大家都提醒千纯说要记得吃春饼，要咬春，是的，大家也都不要忘记啊，这些风俗食物都吃起来，比如说春饼啊、春卷啊，还有萝卜等等等等啊，总之希望大家吃好喝好 h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音乐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爱教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与苦难，如果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只剩下冰冷的肩膀。 来自曲婉婷，如果你静下心来聆听，你会渐渐地爱上这首歌。生命的每个不同阶段的衔接都不是没有理由的，你被动接受之外呢，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可能会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并且壮大自己的契机哈。非常喜欢这个歌名，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你都会觉得会有更大的福报在后面，因此此时此刻也可以默默心安哈。来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追，我们广告之后稍后回来。 要怎么解释失控的心跳，频率太微妙，

加速度， 生活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北京时间9:04，我们再一次请出了 Jenny Jackson。可能是太久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了，所以有一次性补偿的心态，我们要听个够哈。接下来我们将请出的是方大同，带来2016年 JTW 那张中西融合的《西游记》专辑当中的《Right Girl》。 你想要什么东西？对你的好比你当空气。你却偷走我的心，恭喜。You're not the right girl for me. 我决定你们飞奔 浪费彼此时间。简单点，别搞复杂，分吧，你和我太多误差。欲罢不能的傻，差不多该醒过来了吧？该找个方法戒掉你那迷人一头长发，忘了吧，放了吧。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 Right Girl。 Charlie Puth 曾经说过，他说创作就是用铲子收集心底的情感，然后把它倒入人生的桶子里面，再把它们混合起来，然后再唱出贴切的感觉。不知道唱自己作品的方大同是不是同样的这样一种创作人哈。接下来我们请出演绎什么都非常带感的张韶涵，带来妈妈妈妈。来听听这首歌到底唱的什么，然后会不会有相同痛苦的人，在微信后台留个言哈。 是我填满你全部的生活。 closer, closer and closer. I don't wanna let you go. Everything 来自 American Authors 微信公众账号上，默然说能不能送我一首歌啊、我要送给我的字母姐，今天是她的生日哈。好吧，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好不好，那、庆祝你们相识六个月哈。也欢迎新朋友来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啊、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Turn off the radio.Let you know，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又那么沉重。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在窗户旁安静的想，是什么力量？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也会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来自庄心妍，带着梦想去旅行。非常喜欢庄心妍，我觉得她的音乐表达上非常的淳朴接地气，好像没有太多炫技的成分，把技术都收起来，但是你会觉得她唱的都是你我他，我们身上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哈。稍早前听到的是韦礼安的有没有，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个口误，然后听友就说哈哈千纯你口误了哈，我想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前两天和春晓在吃饭，春晓都说我也是来到北京才知道有前后鼻音这回事，我当场中觉得我欠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哈。金星说过说开口饭不是什么好吃的，像他这样有口音的人都会被嘲笑好多年，更何况像我这种开口都费劲的。 转身靠着墙壁，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都因你见证着太极。奇迹有些腰子我都要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又达不到。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得多啊。转身靠着墙壁，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过一秒，见证着太极。Buffer 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又大得多。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得多。有时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痛来都可和气息息，这是死这是死一无语啊。哦哎哎哦哦嗯嗯嗯嗯嗯。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 了。下次千纯再有口误啊，什么前后鼻音分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说啊，对不起我有大舌头。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在微信公众账号上，今天早上一开始就收到一个照片哈，是老天友费劲发来的。他说他在老家的玻璃窗上看到了一年没有看到的雪花。哦，真的，只要有雪，拍出来照片怎么都好看。但是千纯还是希望美丽的花朵不仅仅开在你的玻璃窗上，也开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好不好？来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心花一朵朵》，彭佳慧。 蹦蹦跳的啊 go go， 全心在游动，手握在放松，有几分诱惑，热酷是我的 dress。

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巴拉巴拉拉巴巴，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的准啊？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把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放不了的伤疤。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巴拉拉巴拉拉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嘟宝宝，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嘟嘟哒啦嘟哒， 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 十年八年以后，将来的问题到时候再说。 每一天过得轻松。 北京时间9:3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音乐加速度。耳边听到的这个好听的阿卡贝拉的作品，是来自受到金曲奖认可的 Mr. Miss 携手 Vocal Booth 人声合唱团带来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人生的这个烦恼或者说困苦，如果比作一座座山，这些山你是永远翻不完的，不如就把心放宽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你敢不敢？ 你知道我站在看着你哥，你知道爱就发生在这一刻，你知道我将会让你 be my girl， 罗志祥啊，想要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在后台博奥运书本说，哎，千纯，你平时周一到周五也上班吗？还是每周只上四个小时的班？我告诉他是后者，周一到周五都在休息哈。所以要找到我们音乐加速度节目，就只能在每个周末的早八点到十点，记得按时按点来敲门哈。本来频率也不是很高。好了，废话少说，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I got fire under my feet, and I feel it in my heartbeat. Oh, you can put out these flames, you can keep it down in my seat. I got fire under my feet.Tripped and I stumbled, watch my world crumble. Sometimes you eat dirt, you live and you learn. Don't live with the lions, the tigers and titans. Afraid to get hurt, but now I'm begging them purr. I got fire under my feet, and I feel it in my heartbeat. Oh, you can put out these flames, you can keep it down in my seat. No, I got drowning in quicksand, nobody grabbed my hand. Thought it buried me, instead I'm set free. Moving on to bigger things, I begin to spread my wings. No longer in chains, I'm dancing over these flames. his flames. Yeah, what you doing tonight? I shot you one man. I bet you won't settle far. I'm ready to go too. 毕竟之外太空到月球暖烘烘去到零下八度看谁让我心动 Say woo Say woo 咱们有计划启动带你到新时空 OK 山里是我主场当然是我主唱你要尽情尽欢惹我在害怕全场滚开的秘密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你自己你是我宝宝为了我要全部都把双手举高 在节目当中说，我们音乐加速度只有周末的早间八点到十点才会出现哈，所以叶子就是说啊，千纯每周只上班四小时，太羡慕了。那我就干脆说，你在北广是兼职吗？我是正式工好不好？怎么就变成兼职了？真的笑坏肚子了哈。这样耳边听到这首歌笑笑的，来自阿林。稍早前我们听到的是陈伟霆的 W 气化以及 Leon Lewis Fire Under My Feet。 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哈。昨天是央视春晚第一天的连排，很多的受邀的艺人都出现在彩排现场，陈伟霆也如期出现在春晚的彩排现场了，那证实他有可能会登上2018央视春晚的舞台。他已经连续四年受到春晚的邀请了，可见春晚对他的肯定，也可见他的人气。总之迷妹们有眼福了。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每当这个时候该说再见的时候呢，其实我都想安排一首歌，就是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但感觉好像放了这首歌下一个接班主持人该不高兴了，小东哥就会说那你来你来都你来所以换一首歌感觉好像更惨了哈。诀别诗来自胡彦斌。 初秋间杀气当风起，五月的湛然场，千军万马而独身闯，一身是胆好儿郎。儿女情前世长，你的笑或者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诀别诗两三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 是一个好日子，对不对？再次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吃春卷啊、春饼啊，还有萝卜这样的一些民俗食品哈。春天到了，春天的道路也许是充满泥泞的，但是要记住，只有奋斗还有自强不息，才能吹在阴霾